远离白天的喧嚣，忘记城市的纷扰，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光阴的故事，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。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，我是王平。每天这时间，不管你生活在哪里，希望你可以把工作和学习暂时放一放，我们享受一个纯净的听歌时间。继续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歌曲，李玟《猫》。 晚上奄奄一声骂不出声，紧坐在窗门，看对街的街灯，来往的行人，锁上门，心和门，等爱的冷冷的眼神，想不清却又幸福，妈妈感觉平静。爱情伤痕越痛，面对爱别认真，习惯性靠近人态度谨慎。一声骂不出声，紧坐在窗门，看对街的街灯，来往的行人，锁上门，信号门，等爱的人，冷冷的眼神，想无尽却又幸福，妈妈感觉阴晴。爱情伤痕别碰，面对爱别认真，靠近人态度谨慎。我被爱围一圈，心太深容易伤人，喜欢被这样一身爱貌的女人，爱恨都 之后，我要跟你说到的是一部有关于猫的电影，叫做《猫与桃花源》。对，它是一部国产动画片。其实我看这部动画片

说相思它赋予说爱。 这是来自好妹妹乐队所演唱的《相思赋予谁》，听完之后是不是有一种欲言又止的哀怨？但相思很久，只能感叹你说相思赋予谁。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该跟你说再见了。对了，在节目最后要提醒各位，节目进行到这已经有好久的时间，那除了在节目里头我们有内容的互动之外，真的没有做过太多的互动。那接下来我们可能会想做一个现场的活动，你觉得什么样的方式你会参与呢？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，还组织大家去看一场戏，看一场电影，或者是一次读书会？你有什么想法，有什么新奇的建议，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 DJ 王平告诉我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下次见面的时候把你的意见呈现出来。好，节目最后为各位送上的歌曲，这是来自于张惠妹所演唱的趁早，趁早把你的意见说出来。嗯，好，就这样，明天见，拜拜。 我学会和你说一